上 小花小柱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月 双十一购物荒谬冠军，听过这个说法吗？今天啊，小花小柱大磊正在研究这个所谓的荒谬冠军到底荒谬在哪里。哎，谁双十一的时候不买几件荒谬的东西？比如说、哎、 什么就算荒谬我不懂。 你没想买的东西忽然可能一激动、 啊、买我没想买就算荒谬了， 你也用不着，一直都用不着的东西。 你比如说我买什么我算荒谬了？ 高跟鞋， 这倒是我确实是用不着。 连衣裙， 比如说你买了一只小乌龟，你发现用不着。 你本想啊炖汤，后来发现这乌龟太小了。 小花， 你本来没想买乌龟， 你用得着？ 我凭什么用得着啊？又不是我让你买的。 这乌龟是养着的，什么用得着用不着啊？ 那你问我是不是用得着，我说用不着，给你举例，这符合咱们的提问和回答的逻辑。而且你当时没有想买小乌龟，就是因为它降价降价，老说最后一只、哎、 你果然把最后那一只买了。 你老想给人清仓去。 头回听说双十一乌龟降价， 不，它真不是巴西龟，还是真正的乌龟， 甭管什么龟， 黑 壳，就是土龟， 甭管什么龟，我就没看 中华田园龟，也叫柴火龟啊， 甭管它什么龟啊，他我就没听说过双十一玩命给乌龟打折的。 让你搜着了，谁让你怎么搜到的？ 我搜什么能练到乌龟啊？ 不知道，反正你买了。最后 我可能搜网吧， 天天卷着线，天天你给这乌龟整那面包牛奶果酱 好 沙拉， 还是个西式龟。 荒谬吧？ 你说的太荒谬。 小猪也是买了个钢盔， 我是打算买乌龟， 后来一联想打错了，出了一堆钢盔。你看， 嘿，挺像乌龟， 中华田园盔，又叫柴火盔， 一戴还不大不小，正合适。 对， 还绿的。 哎呦，这双十一过的 荒谬吧？ 该小花了吧？ 小花 没有没有， 荒谬了。 关键你没有，我脑子快编不出来。现在呢，跟你们讲一下这个厦大物理系的学生靳哲许发出的朋友圈啊，他的双十一奇妙之旅。那天呢，他一朋友喝多了，本来啊想在平台啊淘两件衣服，你想他喝多了啊，就跟王大磊的状态差不多，输的是这个钢盔， 那小柱 输的是乌龟， 我们俩就买到了，他想买乌龟，输的钢盔，我们俩换换不解决了吗？ 你们俩都喝多了，那天他也是这个状态，但比你们喝的大，结果买了什么呢？一只猪，一只孔雀，孔雀还没有优惠，还买了一条娃娃鱼。 他亏就亏的孔雀不优惠， 这孔雀优惠那就值了。 说这猪有情可原，还是半价买的。 猪有什么情可原的？ 半价好歹咱是超上了是吧？但是孔雀毫无优惠，我居然买了。哎， 能升值， 我真是喝多了。 这猪优惠了，它搁哪儿啊？ 猪可以搁在猪圈里边，孔雀可以用来孵那个乌龟蛋。 这个猪是那种很可爱的泰国迷你小香猪，长不大，两只手啪就给它握住了。 那是小的时候， 反正是200多块钱，人家也是冲量促销的。 他家门口啊，这边搁一猪，那边搁一孔雀，这叫朱雀门。 还一娃娃鱼呢， 就是娃娃鲍鱼啊，大吉大利。 对， 哎对，王大磊抱着娃娃鱼， 大娃娃抱大鱼。 哎呀，再趴个大王八，戴着钢盔， 我荡魔祖师。 我跟你说，很多人都不相信，说你不可能买到孔雀的。结果呀，大家一查，还真有这个宠物鸟观赏鸟，全国包活发货，也不贵，300多一只。 中国田园猪， 它这因为也是养殖的嘛，包括那个娃娃鱼也是养殖的，所以呢，娃娃鱼200多一条。 倒是这也不贵， 咱们街坊们听这事儿呢，都乐得不行啊。你看家宝说，别急别急，双十二你再买一只，配一对雌雄。叶鹏说，厦大的同学啊，从小有一个开动物园的梦想。周飞说了，不是那个快递小哥怎么送货呀？ 牵着呀。 哎，请问怎么牵着？牵着孔雀，娃娃鱼， 骑着猪，牵着孔雀，抱着娃娃鱼， 顶着王八， 戴着钢盔。 怎么老有这钢盔和王八？ 乐七十二变，没事儿您就来坐坐吧。 我是李增瑞，三口人一台戏，我们天天唱，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工作压力太大，快递小哥将上百件包裹扔在地上跑了，街坊们议论起来。没来是吧？东西 什么没来？ 你问多少遍了？没来。 不是，这不是双十一之后这个慢吗？ 你订的快，下单快，发货快，到的慢。 对， 现在来了没有？ 哎呀，这才过几秒啊，没来。 你扭头来没来你看不见啊？有啊，就喊你了。比方说小花你好麻烦， 我好麻烦。 对对，一般都这么喊。 我招你。 然后有您的快递，不是，他是你好逗号麻烦，但是他呢，由于这个 编辑， 他是机器读，就是你好麻烦， 拿快递， 他可能说出心里话了吧？ 对。 可是这事儿我就怕是发生咱们这儿的事儿嘛，送快递的崩溃了， 炸了， 工作压力太大太累，怎么办？把上百件的包裹扔地上跑了。 这个。工作量大可以理解，但是说就不负责任把东西扔那儿了。他扔哪儿了？ 慢慢干。 哎，就扔在那个社区服务大厅门口。 哎呀， 小区有的不是智能快递柜吗？ 对， 那个快递柜容量是有限的。这小伙也说啊，他们那家快递也来了，我们这家快递也来了。这个智能快递柜容量这么有限，他们也想放，我们也想放，我们后来都想放。可是你想，俩箱子一块进，他肯定进不去， 没法发码。 对，而且不是进都进不去，你放他的，我的不够，放我的他的不够，这一人呢，他也是太能买啊。同时， 你说谁？ 我看这是叫这个洋洋。 说别的话题。 什么洋洋？反正没看清楚啊。完了，他也放，我也放，我不让，他也不让，我起手，他说我够了够了，我说你亲手。 那也可以，还可以慢慢等来取嘛，等一会儿。你工作就是在这边小区这儿都今天都搁这儿了。 那么冷天我这还好多件呢，你当我就送你们家这一件啊？ 都是这一小区的嘛，啊不就完了吗？ 旁边这楼我也得跑啊，还有那边的小区，这附近的就你们一楼啊。 哎，没跟你说嘛，用那种语音通知你好麻烦请来取。 但最可恶的就是那家送快递的啊。哎，我往上他往上，我往下他往下，封我的一个门。 没封你眼就行。这就是你们的对立面。 怎么着都是干这个的，不能理解一下啊？让我先放。 不是，这个得有顺序，讲究个先来后到，不是说谁能理解谁。 我们同时到的， 看谁手快。 没有带秒秒出门的。 那是，他也挺快，我也挺快，他封我，我封他，我们谁也别想放。就在这儿，我们挠着半天， 挠着你们俩都痒痒了吧？ 这不是耽误时间吗？ 嘿，还是不着急， 还生一肚子气呢。那后来我一个错身，而他从我这个怀下，咚，他给吐进去。 等会儿，怀下在哪儿？ 搁着窝里。哎， 叫腋下。 腋下，哎， 你说准了不？怀下。 我这个腋下，噔，他就给捅进去了。就这么一柜子，让他给粘了。我生气，没法干了这活，多累得慌。 你 别人也不理解我，也不说让让我。 谁不理解你？ 哎，怎么这一个事儿招出您这么多话呢？ 话多还不是因为你们？ 你送的多还多挣钱呢。 是啊，多挣钱啊！ 你这月能翻番啊？ 我没放进去啊，我不是还得等吗？在这 儿。问题是，就是我们买东西不是说让您白劳动，我们有偿的。 对呀、啊。 我知道，但我累了，你知道那种心累的感觉吗？ 嗯。 可是您这熬过这一段，不还能有轻松的时候吗？ 对呀、啊，辛苦一段，有丰厚的收入，将来生活好了，你、 哎、 你得往长远的看。 你挣下钱来，你好好你放松，你买被窝。 压力太大。哎呦，太累了！ 你买减压呗， 买炸糕，这个给自己。 烦着什么炸糕？吃了下去吗？ 买块糖，买糖。 哪有糖？哪有那什么功夫嚼？ 不嚼含着，没事。 我有兜吗？那一块够吃吗？ 看出他今儿全是牢骚。 哎， 你看今儿是刮风，瞎刮什么风啊？过两天刮不行啊？在外面站着等着呢。你这叫这人真下来呀、啊，都是多半天了，你都下来了。 哎、你听那姜昆的相，这事儿就都解决了。 以前我送快递，我很开心的，带的。 后来孩子多了，你就这样。 哎呀， 不是快递，孩子 老 烦，有孩子什么事儿啊？孩子、就是这帮孩子买东西买的好家伙这么多，你看这一女的又买箱子又买拖鞋。 我没听谁买箱子， 网购的箱子、 哦， 大箱子， 旅行箱啊， 这快递柜都放不进去。给他打电话，我还没回来呢。你知道你买的快递你不回来啊？ 大兄弟， 这我跟你说啥，这个快递到哪儿不到哪儿跟他回来不回来这没什么关系。 他不接件我能走吗？ 您过一个时间再来呀。 我扛一大箱子多占地儿。 那不是一小车的吗？ 没让你扛上。 我来了他就又不在你知道吗，按时间点来的他不在，路上堵还到不了。 还想麻烦您多跑几趟吧，趁这功夫把别的东西都送一送。 这每个人的工作都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工作的特点。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反正我累我不高兴。 你听听姜昆的相声。 我听了烦的烦。 少生孩子多中树，你就高兴。 相声烦的。 你呀、啊、还是够烦人的，就让人听相声就行。 烦了 你看你看又来了。 姜昆这么多年也没长个儿也没变模样，那种听着烦 的。哎，你他说他没长个儿，我想想，你就说没变模样，这可有点夸张了。 我没见过他现在。 嗨， 压力真大呀！ 你看看， 你这耗子还一车东西呢，别想压力了，赶紧忙活吧。 嗯，你知道怎么着吗？ 怎么着？ 你这一说呀，东西特别多，我突然有一种想放弃的感觉。 人说、 哎、这么多， 别死，真的。好好活着，真的。 你死！ 哎，你看，我还劝他让我死。 啊、不，你别你 我谁死呀、啊？ 你听听姜昆的相声就好了。 要放弃，我听他说，怎么成我死了？ 我呀，这么着吧，我就放这屋子外面啊，服务大厅外面。你们谁愿来拿，自己来拿啊，我就不伺候了，不想干了。我也知道我是撂挑子，但是呢，我也有我撂挑子的不得已的原因。 你看，他都明白。 啊、行吧，那边那快递的，这箱子你的。这也是你的，这是你的， 而且他心态好了，是听完姜昆相声之后了吧？ 这一大堆件是你们的，我走了。 嘿，错走了这一步。 得了，咱这社区大厅啊，改快递大厅了。哎呀，搓堆儿吧。 啊，这是别的小区的事儿，不是咱们小区的事儿啊，小朱。 得，白高兴了。 嘿， 高兴什么呀？ 他认为他能捡件去 啊，偷东西啊。 烦着呢，来什么电话呢？ 要是通知你们开会呢？ 我最烦开会，知道不知道？ 涨工资的会， 我不涨了，让他们涨去，我不涨了，我凑合花着，烦着呢，我跟你说。 你看，那会后要有文艺节目呢？ 你别提，我最烦节目。 节目怎么了？ 你现在这节目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节？那个还相声什么祖爷爷那谁说呢？都是那不是？ 哦，那是我说的。叫祖爷的烦恼。 我最烦你，你知不知道？我知道， 我也招你了。 哪年你电视你都出来，你连个儿你都不长，我跟你讲。 我都什么岁数，我还长个儿？ 你说点大伙儿那真正关心的。 那你说应该说什么？ 你说说那个冬储大白菜。你说说现在油饼不够分量。你说上次我买鞋怎么两只都一顺边的呢？我说。 都让他赶上了。 老樊，你看你干什么？一天到晚耷拉个眉毛。 劝劝他。 我跟你说点高兴事儿。 说 今儿来通知了，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去买那个电冰箱，十台以上减价，你算一个怎么样？ 还便宜。 你一听这个他又烦了， 买 什么买什么买那干嘛？买那我不买不买。 买电冰箱好事儿， 干嘛用？ 往里放东西啊。 我们家有大衣柜。 嗨，说的是放吃的， 放什么？ 你要剩下吃的放里边坏不了。 我们家剩得下吗？这不再说剩下不往里头藏，一转眼都找不着。我们家孩子手快跟狼似的，我跟你。 这事儿是发生在杭州，有个梨园社区啊，送快递的小哥呢，一般是放在智能快递柜里。但是呢，双十一之后，大量的包裹进入小区，由于这个智能快递柜容量有限，所以呢，这个小伙就在社区服务大厅的门外摆起了地摊儿。居民是收到短信后，到小伙这儿来取件。小伙白天晚上都在，但是不久前这名小伙不见了，留下百来个快递放在社区服务的大厅门外，无人看管。 不过快递公司的区域经理表示，他们会尽快派人处理丢失的快递呢，从小伙工资里扣。 公司的经理说了，说这小伙子呀，这我一个月之前呀来招进来的，表现马马虎虎，就还说得过去。我也是刚刚知道撂挑不干了，昨天晚上这货都没拉回去。说是工作太辛苦干不动了，我们公司这个向各位道歉。 律师说了，如果因为物流没有收到快递，买家可以直接找卖家协商。 为什么我们要找卖家？因为邮费是卖家出的，卖家和物流公司会进行协商，不关买家的事儿。街坊们表态，有的说呀，我件儿呢， 件儿踢飞了。 有的说他们也确实工作压力很大，很辛苦。但是小哥啊，你不能说不干就不干呢。你今天可以潇洒的走，那明天呢？ 你比如说这个特殊时期，公司是不是可以给送快递的这些快递员发点补助？ 好， 吓我一跳。 这是乐意送那几位。 周飞说了，那医生压力大，能否做一半手术的时候跑了呢？给您撂那儿。厨师压力大，是不是啊？能不能做个半生不熟的菜跑了？ 老师压力大，上半节课跑了。 我搞音乐的，我压力大，我唱 一半一张嘴跑了。 这不是工作压力的问题，你觉得工作不如意，你可以换一份，对吧？但是你得把这事儿干完了呀，这是责任心和基本的职业素养的问题。我们当演员的，观众席上就算有一个人在听，我们乐队也得唱下去。 但是你们唱，我不唱。 你不是这工作，你当然可以不唱。 就一位退票吧。 对， 这位要上卫生间，你说怎么解决？ 我们就不这么想，我们会带动这个听众，来来来，一起来，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跳。哎，起来呀，往高。 我实在跳不动了，憋得等等的了。 酒吧里，哎，咱们往深一步说啊，养宠物这事儿啊， 嗯， 咱们现在说养个龟呀、啊，养个猫啊、狗啊、鸟啊，这都是常见的啊。但是，一些大型动物就不让家养了。在古人呢，可能没有那么多城市的所限，他们爱养的东西呢，就与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当然了，好家伙，那历史上记载啊，古人们都有自己的坐骑。 你比如说 老子。 大青牛， 哎，对，就是太上老君呐，养青牛啊。 牛魔王呢，骑碧水金睛兽，牛还骑牛啊？ 怎么能自相残骑呢？ 残骑呀、啊，这不好下。 碧水金睛兽， 不，他说这东西就是神话了，没有了、 哎嗯。那你说点接地气的啊？生活中的哪个古人养什么了？ 张果老， 驴。 嚯，你这嘴撅的。 这个不算宠物吧，顶多算一个养一个交通工具、啊。 嗯，生活当中养宠物的哈， 养马的， 那养马的多， 对不对？ 说 养鸟的， 大书法家王羲之特别爱鹅， 对，写那个诗嘛，鹅， 逮谁鹅谁。 那不，反正姓王。 说这个王羲之爱鹅爱到什么程度呢？王羲之啊，曾经看好一个道士养的白鹅，真好看，白白的。后来这个想高价购买，结果呢，道士也爱鹅，不肯出售。 不行。 后来就跟王羲之说：“您要是帮我抄一幅《黄庭经》，我把鹅送你。”王羲之一听啊，《 黄庭经》好多字儿呢， 二话不说，奋笔疾书， 唰唰唰抄完了。 半天时间，脖子都酸了。给你，我把鹅带走了。 嗯， 完了你就跟这鹅天天玩。 嘿，王羲之小时候的故事吧。 门下大桥啊， 不是一群鸭吗？ 大桥下， 哎、王羲之分不清鹅跟鸭的区别， 开心吧？ 那歌谣是那会儿留下的吗？ 这不是想象吗？是不是？你就想他怎么爱？ 你太能想象了。 还有喜欢仙鹤， 嗯， 林甫著名的诗人，树影横斜水清浅。 哦， 写这首诗的林甫啊，归隐了杭州的孤山，养梅似鹤，就是说什么呢？养梅花似养仙鹤。 哦，我以为是养画眉似养仙鹤。 哎，这个人是终身不娶啊，终身不娶。 哦， 就把这梅花当自己的妻子，把这鹤当自己儿子。 嘿， 那他是南极老兽呀？ 是可能活得挺长的吧？反正鹤是长寿的象征。 鸟当中，它的寿命算是长的。 嗯，斗蟋蟀这个是古人比较爱干的事、 哎、这有，这有这个那个，还有那个蒲松龄的文章《蹴鞠》嗯。 你差点说成蹴鞠吧？ 蹴鞠踢球，蹴鞠蟋蟀，我知道。 我听着都蹴心了，我都。 还有那个，昏庸的皇帝周幽王。周幽王喜欢养猪养猴， 嗯， 对， 烽火戏诸猴嘛。 那哪个猪哪个猴啊？ 那哪个猪哪个猴，反正我以为就是那会儿就开始养宠物了。 不是，这是养猴子呢，是有，那是唐末的昭宗李晔，这是一个傀儡皇帝，但是呢他就喜欢养猴，每天就逗猴为乐，穿上好看的衣服给猴加官进爵，还赐封号。 对，然后他还经常的去买猴，哎，给大家讲养猴的意义。 你说这是马三立？行了，那是一回事吗？ 后来这个唐昭宗啊，也被他手下的一个大军阀朱温给杀死了。 你想想，二师兄造反了，大师兄不就得死吗？ 但是听说这个猴通了人性了，一见龙椅上坐的主子换了，嘿，悲愤交加呀，上去就挠这朱温去了，给这朱温挠的呀，而且呢还剥夺了他身上的龙袍。大家都感叹说，唐昭宗底下这么多文臣武将，没有一个人反抗，节气还不如这只猴子。苏轼爱养什么呢？ 苏轼那爱养马，爱养鹰。 哎，没错， 西北望，射天狼， 左牵黄，右擎苍。 哎，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青春作伴好还乡嘛。 是后那句吗？ 苏轼驾鹰，驾 落着鹰，

不可能天天出现的，所以说大家今天看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一定把握住。 是的，而且呢它的产品呢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哈， 是 可以说安全健康营养美味又方便哈， 是， 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旁耳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健康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偏北风，阵风在7级左右，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合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影响，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的气温在-2到-9度之间，白天和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都是4，感觉很冷。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上家里 有 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有乐七十 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该 用 它， 娱 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吃什么呢王大雷？你不是给我吃一个？ 哎，没吃什么。 这个我不是我说你小花，胖人的饲料你也要吃吗？ 什么叫饲料？ 这么油这么炸啊？ 什么叫这么油这么炸？你这是中国话吗？ 哎呦、啊、 这么个油炸，你看你摸哪一个大手印子，摸哪一个大手印 子，这么蓬这么化，你是不是？ 你们今儿都一字一字往外蹦啊，这个吃一顿偶尔的没关系。 有的人的手机怎么能脏成这样子呢？ 那油手油着麻花的呀， 你看看王大磊这个手机， 油手好闲吗？ 太闲了，整个手机都闲了。现在 你尝过、啊、 你瞅瞅上面炸炸， 是你们这是嫉妒的心理。 我跟你说，昨晚吃炸糕了吧？这块 你能看出来是怎么着？ 麻豆腐这儿。 哎呦，你是不是拿你的手机当托盘啊？这东西啊，我跟你说，掉山涧里边都没人捡。 胳膊准，胳膊准啊！ 我等一天，为什么等了一、 哎？你说的胳膊准是吗？那就是扔的好啊。 你们怎么这样？我就吃点这个，不给你们吃，你们也不至于这样啊！攻击我。 哎，王大磊， 嗯。 你不要觉得小柱的整个气质上不一样了， 对，长毛了是吧？ 啊，是。 你还记得小柱自打是沿海城市玩了一圈回来以后，这个穿着那种绸子褂的这个对襟的这个上身绸子裤子，然后这个 翘秧歌的 片鞋， 是跑旱船是怎么 戴一个那种礼帽， 你给谁当伙计是吧？ 但是你今天一看啊，核桃在，这绸衣服在，绸裤子在， 鞋没了。 鞋， 哎呦，跑丢了。 车鞋在外面晒着呢，因为这几天呀、啊、也穿的有点沤的， 长木耳了。 上面少个什么？ 上面 少个脑袋， 帽子没了。 嗨， 小柱啊， 去玩去了。 这沿海一玩啊，疯了，什么这第一险峰啊，什么什么的这个名山呐、 啊？啊，第一险峰，第二险峰，第三险峰， 挨个玩了一个遍，就没见过这么险的地儿。哎呦， 就没这么疯过， 给刺激坏了， 精神不正常了。 Happy， 好， 在登金子山第一峰的时候， 等金子山干嘛？ 在登金子山第一峰的时候， 啊 哦、认识一女的。 呵，哎呦，抄上了这一下。 山底下买门票，俩人并肩膀的 排着加三认识的， 俩人老互相客气，你得往这么来来，哎不，你往这么来来，来来， 我们俩这是加三买票呢，是要打架呢，你往这么来来，你往这么来来， 就是说你挡人道了，他俩说你往这么来来、 哎、 啊，你往那么来来， 错车呢， 好聊天、啊、你们俩， 嗯， 聊着聊着到了这个山上，哎，成情侣了， 嚯，这买票速配， 这个你得斟酌。这样的女的一般都是图一点什么， 要么就是什么都没图， 图一乐， 图一乐， 要么就是穿高跟鞋爬山不舒服，找个 换我的鞋。 你我说你鞋没了呢。 对对对，上演的是那个虎口脱险那一幕。 我说过别毛手毛脚的行不行，别毛手毛脚的，扶我一把、 哦、 你扶我一把， 你的脸皮可真厚、 哎、放文明点，你放文明点，你等等我， 你穿的这双礼服鞋啊不好走路。 既然你说的这么诚恳，我同意。 什么？ 你要把鞋借给我？ 你穿的鞋有多大？ 跟你一样 啊。好吧，给。 啊，舒服了。 哎，我说你等等我呀、 哎、快走啊， 我这双鞋还认生呢。 快走快走快走，你快走啊，快走。 换鞋穿。 我怎么看像你野蛮女友啊？ 很有可能是看好了小柱的那一双 脚了， 内连生的那个布鞋。 这女的岁数多大你告诉我。 哪大姑娘看着一双老头鞋呀、啊？啊， 不，她鞋穿的不舒服，可能 是在爬山的时候。我跟你说，还是内连生好、 啊。对，而且你还要加厚点，内增高的那种。那 没听说过啊， 内连生的内增高，我还真没见过。 哎，两个人到了山顶的时候呢，风非常大，小柱呢诗意大发， 诗意大发， 上来就开始背诗。望长城内外，唯独王莽。 走错地方了，走错地方了。你上南方看长城，我跟你说，你这常识啊。 等会儿，小花哪句说我去南方了？ 不，你确实是去南方，金子山嘛。 你听听， 广东第一险峰嘛。 人刚才说了，你没注意听，你没抢啊。 你都注意在姑娘身上了。 对， 给人那儿骗鞋了。 怪不得上去告诉人望长城内外，你看见长城了吗就喊。 姑娘说少说废话。 姑娘还是很直白 的。你帽子掉了，姑娘也喜欢她那个帽子。 内增高的帽子， 小猪已经答应把这个帽子送给姑娘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态上啊，正在进行时的这个时态啊，这个帽子是姑娘的了。这个姑娘说：“小猪，帽子呢？它下去了。你看，又是你送我的礼物，所以我又特别喜欢。那么， 你姑娘说话都不说完了， 小猪多聪明啊！ 啊， 一听， 啊， 跳下去了， 够帽子去了。 对，当然有位姑娘，你说到底你叫什么名字？” 这跟帽子没关系。 我为你去够帽子。 对，死也得知道怎么死的。 哎，万丈的悬崖呀， 从地起。 那不是高楼吗？ 这个时候呢，姑娘手一指说：“去吧，去吧。” 好，你们追捕是吗？跳下去吧。 没让你跳。 多么蓝的天呐！ 没，哎，你没说跳，说去吧，去吧。 对，多闲，我还让我去吧。 小柱也仗着自己身手好啊， 身轻体健， 攀着岩石，踩着树枝儿，好下去了。这一下去，就找着没、 哦、 找着了。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这一下去没上来呢。 找着不光有帽子，还找了几个罐子，尤其是什么这个。 我问问你，有没有带那个那麻豆腐嘎巴的那手机？ 嗯，有手机套，哎，还捡了眼镜，捡到了这个水壶。 哎，我就想问， 哎，我是不是去南方沿海城市的大高山沟底下拾荒去了？ 背着大件小件的爬上去了啊，跟姑娘说行。咱们继续玩， 还玩呢，都玩命了。 这才到哪儿到哪儿啊？离山顶还远着呢。走，把这个姑娘高兴的呀， 嗯， 当时就恨不得要亲上小猪一口，但还是由于害羞扭过了头。 不看我， 净看帽子了。 而且呢，送出了温柔的一句：“快走吧，快走吧。” 可以让人看见。 没有，这哄你呢，快走吧，快走吧。帽子已经回来了，你就没用了。 哎呦！ 哎，戴着帽子的姑娘和小猪继续爬山，又爬到一个险峰上。这个时候呢，天特别蓝，小猪诗兴大发：“蜀道难，难遇上青天。” 小猪，你看见蜀道了吗？ 看见蜀道了，叔叔爬快着呢。 耗子， 小猪满觉着啊，这回念完诗以后，姑娘应该扑到他的怀里去啊，撒着娇。 扑在他怀里， 扑， 扑，好，扎漏了。 应该这怀里。 姑娘听这句诗就扑到怀里去了。 哎，撒着娇，哎呦，这钻这个胳肢窝这玩啊。 这姑娘这个儿你就别要了，都钻胳肢窝了，比你还矮的，连1.3米都不到。 那种亲密你能理解吧？俩人，哎呦呵， 我不能理解。 你跟洋洋谈恋爱，你是不是扎人洋洋胳肢窝底下去了？ 但是小猪正在幻想这个画面的时候，一阵大风，一阵大风啊，帽子又啪下去了。然后姑娘呢，又是痴痴的望着小猪。小猪，你看呢？它本来呢是你的帽子，但现在由于刚才那个时态当中呢，你转给我了，那么就属于我的，送给我了。那么现在是属于我的帽子，它现在飞下去了。 然后呢？ 跟你有关系，所以呢？ 哎， 对我又喜欢它。那么， 你看看这锅那套又来了。 如此这般你， 小猪甭说了，接着来吧。 啊， 又明白了。 好了，帽子又回到了姑娘头上。 怎么回来的？ 看，此处省略10万字 哦。 与此同时呢，小猪又收了4个这个易拉罐，踩扁了装兜里，有6个水瓶， 呵， 把水也倒了，踩了， 俩就1毛呢。 哎，收获颇丰。姑娘呢，又温柔的一回头，快走吧，快走吧。 你看，又还是让你快走吧。 后来呢，这样的事情呢，发生了那么几次。俩人是过了一道险峰，又一道险峰。姑娘后来 一道道险峰， 没错。 金项链，一朵朵白云绕山间，是这意思吧？ 这是小柱唱的，俩人就是这样的，哎，相扶、相搀、相守，一直到了山下。 那结果怎么样？跟这姑娘？ 姑娘考虑再三呢， 啊， 觉得已经值了。 后来就相散了， 骗你帽子就值了。 小柱倒是也没痛苦， 怎么样？心里过得去啊？ 太过得去了。 怎么呢？ 挣一把零钱。 广东第一险峰金子山上上演了一段有趣的故事。一对青年情侣在登到这个金子山第一峰时，女方所戴的帽子被风吹落在悬崖峭壁上，男的呢担心女的受风寒，就在没有任何保护与防护的措施下，攀着岩石与杜鹃花树下去帮女方找回帽子。这个故事引起了876小院街坊们的争论，有人说遇到这样的男人是不是应该赶快嫁了呀，也有人说这帽多少钱啊，是不是不想便宜山上的猴子啊。小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咱们最喜欢的节目要开始了，就是那个法治现场啊， 看看吧。 法治现场，现场。 节目这么些年还这样， 哎，这个标头是不能轻易不能换的，你倒是不认识了。 没听说。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还是侯宝林。 嗯， 相信大家一定很想看到我的这张脸。 没有。没听说哪个出镜记者在这说不说话。 每一年我们的节目都有变化，但是每一年不变的是我。太讨厌了。谢谢大家。 没事，别客气了。 谁谢？ 今年我们的节目还是会为大家继续播报我们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那一幕幕的现场事件。 哎呀， 可能我不说您不知道。 废话， 有了这个现场的一些视频呢，您就更清楚了。 还那么多废话， 一定得看啊。各位， 这节目怎么那么像撂地的。 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关注到驾照这么一个事儿。 驾照有什么可说？ 首先呢，我们先问几位现场的观众朋友，您好，您有几个驾照？ 你好，我本人就一个驾照啊。 您呢？ 应该是一个呀。 都一个吧。 对呀。 可是您看下面这男子，他有多少个呢？您说说多少个。 我有一个。 哦，其实这并没有区别。那区别在哪儿呢？ 是啊，我听了半天了。 请大家打开驾照。 这是电视手工是吧？让打开驾照干嘛？ 他看看区别。 一起来，一起啊， 一起。 先合上啊，一块开啊。 不是，咱这干嘛呢？ 这电视节目啊，就没人审。我告诉你说， 打开新年礼物呢，是吧？ 啊，听我说，开，咱们就开啊，开。 开， 你看， 这是什么？ 这个啊，这个问题就大了，竟然被扣了43次，12分。 啊？ 那就是说这个驾照一次一次被重新考过，是不是？ 啊，是。 对，您这43次怎么考？ 那么我们就得问您了，到底怎么回事？ 对， 这个也没有怎么回事，这扣完分就考，考完扣，扣完考，考完扣呗。 您为什么老被扣分呢？ 因为我这个就是不老那个在意的，哎。 啊，那您一次一次都考过了，应该注意这方面了呀。 啊，嗨，他不是特殊情况吗？ 哦，这是您的一方言辞，我们再听听警方怎么说啊。 这个人啊，主要是以卖分为目的啊，他考试啊是为了考完了以后再能卖分，考完了再卖，卖完再考。 哦，这么来来去的43次，那么请问您，您卖这个分一次能卖多少呢？咱们就论一次12分吧。 12分，我跟您说，这个卖分是这样啊，他不是我非要卖，是有人非要买，我这人乐于助人。所以我觉得呢，一次卖一两分又不值当的，我这人就一次12分卖，卖一次一般是2600。 哎，这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你琢磨呀，26除以12就是不到300块钱，200多块钱一分。 对对对啊。为什么要定在这个200多块钱一分呢？ 因为您得明白呀，我要把12分都扣了，我得考试去呀。我考那科目一和科目三，考一次科目一120，考一次科目三得230呢，加一块这是350，我才要2600。 来回来去那么考试，您不烦吗？ 嗨，这有什么可烦的？习惯了就好了，对不对？谁还没考过试啊？ 好，那我们看一下他的考试录像啊。 考完了，交卷。 这么快吗？ 啊，我这老考这都熟悉了，就还是那点题必然都能答出来。 怎么还是你？ 啊，我又扣分了哈。 怎么老是你？ 我这个就是学的不扎实。 揉个裤吧。 哎， 怎么揉的比我都好啊？ 啊，就手好。 我呀，经常的在这儿扫地，我看他揉的特别好。这个小伙子呀，马上就要成精了。 哦，你什么精呢？ 这揉裤精。 其实我倒裤也行。 倒裤精，这就是我们全新改版的法治现场。祝大家 没看出改了呀。 祝大家新年快乐。 就忘不了这一句。 哦，对了，跟大家也交代一下啊，这位当事人呢，由于大肆卖分，得到了法律的严惩。祝大家新年快乐啊！ 好， 都有这句。 新的一年来到了，我知道我们的节目有时能让您乐，而有时不能。 不能的时候怎么办呢？您自己乐呗。 您乐，我们就很开心；您不乐呢， 我们开心。 哎，我们也不能隔着您去。所以我们只有打起精神继续努力。你想我在院里站当间一喊要肉，没人呢怎么？ 哦， 喊谁呢？ 虽然说他们老拆我台，可是我也没少给他们使绊啊。好在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生气。其实我们三个人聊天一直很烧脑，有时候烧着烧着 就着了。 王大雷， 你还真睡着了。 在全新的日子里，我们总是想方设法的让一次一次精疲力尽的录音变得险象环生。 哎呦喂， 娱乐72遍，我是小底底小花。 我是英宁英小柱。 我是大雷王大雷。 触动您笑的神经。快乐大街98里，在英国啊，跟大家说说，英国有家旅馆推出了一个专业的暖被窝服务。 哦， 如果你要说假日到这个地方休息啊，这个人问王先生 Mr. Wang 啊，哎，忘了人，记性不好这人 啊。Mr. Wang 了。 对， 人工暖被窝服务您需要吗？ 等会儿 走错了。 这是一个服务员跟我刚才说的话吗？嗯， 是啊。 刚你讲王先生 Mr. Wang 刚才暖被窝的服务需要吗？ 那有人学中国话不好学。 对， 好， 特别是三音，你可以说我愿意要，那一会儿就来一个。 一会儿 来个什么？来个什么？ 人工暖被窝的呀。 当 当当当一敲门，有一东西跳着进来了。 好，我躲躲吧。 对，俗称跳的。 成精了，这是。 不是，人家服务员呀、是穿着专用的连体服， 哎， 给你暖被窝来了。 连体服？ 对，就怕自己的衣服弄脏了你的这个床铺啊，哪怕是一根头发掉到你那儿，掉你那床上， 哦， 不满意，不卫生， 哎， 所以人穿着连体服以后呢，相当于这个叫封闭作业。 对，封闭作业，封闭了，然后在你床上就蹭， 咕噜来 咕噜去，对， 暖呀。 他在我咕来咕去，我站地上看着。 你在旁边呢，你要乐意，你可以把灯关了。 对，你要乐意，你也可以。 我关了管什么用啊？就看谁一阵咕噜。 对，你也可以咕噜，在边上你们俩一块咕噜。 然后呢，咕噜好了，这被窝暖了，这跳着出去了。 对，这叫跳的。 你听我，这服务员就没有一会走道的。 不穿着连体服呢？ 哦，连体服蹦着走，揣口袋来的这位。 哎，那这样的话，你这个咕噜完了以后，这个床的温度是不是就上升了？ 对嘛，你知道人睡眠开始后体温会下降的。怎么来衡量舒服呢？一张温暖的床，据科学证明 啊， 大约20到24摄氏度最有助于睡眠。 哦，就是在这温度就能睡着。 对，人家服务员是拿着表进来的， 看时间啊。 不是，看着温度表 啊、哦，结果 就到20度到24度之间，人就不咕噜了。 这就没问题了。到时候你一躺，人家拿着表往你嘴里一放，哎呦，这可不行，这你肯定这得睡死过去。一看52度了， 好，老白干儿。 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站着我坐着我走着我盼望着，心早已经飞凉。我知道我想着有一个快乐的我，就在什么地方，在快速生活找到一些从容，在复杂世界有留一点天真。松松的享受，朝朝欢笑，做个好朋友。我看着没表情走在那大街的人，他们在想什么？灿烂的阳光下解放了心中的我，这一刻放轻松，在快速生活找到一些从容，在复杂世界有多一点天真。我喜欢这样的感觉，我只想要简单的快乐，希望和你一起拥有，轻轻松松享受。我喜欢开心的感觉，给好心情留一个角落，想想过去，想想未来，回到最初的感动，常常幻想我的老朋友。我盼望着，心早已经飞凉。我知道我想着有一个快乐的我，就在什么地方。我喜欢这样的感觉，我只想要简单的快乐，希望和你一起拥有，轻轻松松的想